我叫小麦，我不会乐器，所以那拉拉特克拉乱唱。谢谢 Gary 耐心帮我录音，我唱了几百遍还是写不出想要的旋律，只好拜托 G 即兴唱一遍，竟然这么好听。我的麦是麦当劳的麦，我的针不是陈小龙的针，我的胃不是那哥哥爸爸真伟大的胃，不是哥哥爸爸真伟大的真伟。我的麦是麦当劳的麦，我的针不是陈小龙的针，我的胃不是那哥哥爸爸真伟大的胃，不是哥哥爸爸真伟大的真。在脑海中考虑那半秒吗？我真的不信，真的怀疑，真要真强真佩服，好多的真真真，却不是麦真伟的真。眼睛一样笑，却不懂记忆，只怪当